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再次火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希望每天晚上你可以有一段自己的时光，可以跟自己内心对话，梳理一天的心情。如果你想起了最爱的人，你可能会发现想起的都是一些小事，可能要足够爱，爱得很深，才会在每一个琐碎，每一种无关紧要，每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瞬间当中想到对方。因为似乎只有跟他在一起，才能够把这一切变成最好的生活。一起来听孙燕姿《遇见》。研究发现呢，朋友聚餐拿不定主意吃什么的时候，我们最后99%都选择了吃火锅。有时候很想学习像火锅一样的生活哲学，就是什么人都喜欢，很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，还会让人念念不忘。一起来听王杰的《谁明浪子心》。 笑的话，不 己给，哪会孤独？偏偏我永没有遇上，问我一生中人的风霜怎可结束？可以爱的话不退缩，可想知的心哪怕追逐，可惜每次遇上意外，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。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抱足，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。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，你的痴情请勿继续，请你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结局。 说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，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对自己要求高一点，严格一点，这样半路放弃的时候也会心安理得一点。毕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我还是做不到啊，所以就放弃的心安理得了吗？你是不是也很想这样？来听一直很安静。 到隔壁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。无难的爱情，像没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惊喜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 很多人说买不起现在的房了，潜台词好像在说以前就买得起一样。其实十年前他的收入呢也买不起，想的是用现在的收入去买过去的房，才会说后悔当时没买。这才是让人最唏嘘的地方吧。生活当中有太多的可惜了，希望你没有遗憾。来听梁静茹的《可惜不是你》。 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。

有时候我觉得抓娃娃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娱乐活动，你一个也抓不到，你身边的姑娘非但不生气，还开心的像一朵花，那就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你了。你一个也抓不到，还愿意陪姑娘去做这件事情，那你就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个姑娘了。抓娃娃互相取悦，乐在其中，心照不宣。你们抓的哪里是娃娃，是彼此的小心脏啊。 手中握着个伤花呀，美的让我忘了在下，你的真白的香，你的香会说话，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。我的专长叫做流浪，你注定要为我绽放。我的心寻找家，我的家没有花，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。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，我们怎么选择相逢。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，日常那些莫多余，只为遇到你。多么想娃娃成为你脚下的你， 则非常惊悚的消息，据说在特种兵的世界里面，什么材料都不能浪费。战狼二当中 man 帅 man 帅的吴京呢，在国片大首映当中自曝吃过馒头夹蚯蚓。你听过什么更黑暗的料理吗？想起了那些年被奇葩食物支配的恐惧了吗？算了，还是早点睡吧。 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